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集，竹寒心跳得很快很快，因两人贴得太紧，他仍在合十的手碰上胸前，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那悸动。应庆幸此时夜深，无人无鬼在林中，看不到这树下张扬红衫女子与金池玄衣少年紧密私缠。软舌舔舐了个遍，未敢探入，是最最小心翼翼的浅尝辄止。他本是热烈直接的，此时却怕惊到他心尖上的瑰宝。终于是阿音放开了他。 一定是他力气太大，才让我挣脱不开的。 竹寒心里如是想。阿音笑容愈加浓烈，嘴唇上挂着点点金光。 你不躲我就是欢喜的。 竹寒双手有些抖，合十的掌摆好。 师父说每每合十心中便有神，可心下我的神呢？我的神不见了。 他闭目喃喃念起宗律，却到了第二句就记不起，再换静心文还是磕磕绊绊，身体里只有心脏跳动的像是要跑出来一般，证明他此刻存在亦不是在梦中。阿音扯他手臂道， 没什么的，这就是人间事，再寻常不过的人间事。你说要度众生，却也不懂不知众生。众生做此等快乐事，还需要你度吗？ 说到这儿他停住，心里想着， 世间还有更快活之事，如若你愿意，我都同你做。 两人无话，阿音拉起还在闷头试图想起典文的小师傅，嗖的两下便到了清觉宗门口。竹寒刻意避开阿音的目光，实在也明显不过的躲闪。阿音也不气，递过了那杯忘川水。 我一直拿着，大抵是冥冥之中觉得自会用上。关城，你要不要喝？ 竹寒看过来，似是有些想要尝试，阿音看破却不说破，递得愈近。小师傅太过单纯，赤诚着问， 当真忘得掉吗？ 阿音望着那双眼，不忍再诓他，只说道， 一试便知。 见他犹豫，阿音抓着宽大袖口又传到了他的疗房。 无人知道你夜出国，哪怕有人问起，说出去解手便好。我走了，你要记得梦我。 竹寒不理他梦言浪语，背过身去也不道别。当属清觉宗最无礼的小师傅，却也是刚刚被轻薄的小师傅。见着人走了，他伸手向后摸了摸自己那处被他捧过的头，仿佛触感仍在，手里的忘川水波荡翻滚。竹寒举起凑到嘴边想要一饮而尽，可入口一半又猛地止住，那水蹭过他干净下颌，剩下的又回到杯子里。绘着灵异图文的茶杯被放在了桌上，他不再喝了，心里很乱，两股疼缠得愈发紧，勒得他心脏在夹缝中跳动，脑袋里一团泥浆，他甚至不知从何处捋起。今夜不去大殿，不拜神像，他自知罪孽已住，无颜面见。躺下后，他又想， 天师会原谅我吗？ 一夜无梦，更不必说梦中有没有阿音。竹寒起得更早，最先发现昨夜放在桌子上的杯子仍在，剩下的半杯忘川水却不见了。直到确定水真真切切消失掉，他默默地把那杯盏放在了架子上，没去禅室，先去了大殿，香也不点，普通跪得干脆，行大礼叩拜， 心道：“ 关城有罪。” 木鱼也不敲，就那般跪着默诵忏悔文。内心深处也有个声音在问：“ 阿姨说世人亲吻，是再寻常不过的快乐事。我当时似乎也是不厌恶的，那为何宗法不容？又为何对修行之人是戒呢？” 说不得，说不得，只知道眼前已经破戒，要忏悔，忏的、悔的，皆是破戒二字，绝不是昨夜同阿音亲吻。真情哪里是罪责？程善手持禅杖入了殿门，清觉宗早起洒扫的弟子们也开始行动，发出扫帚拂地的沙沙声响。第一个质问竹寒的不是天神，是师父：“ 昨夜亥时一刻，你可在疗房啊？” 他仍旧伏在蒲团上，背绷得很直，整个人是僵的，声音有些哑。他如实道：“ 未在。” 主持声音严肃道：“ 可是去解手？”“ 并未。” 禅杖提起又砸在地上，好大一声咚，像是昨日竹寒心脏跳动那般巨响。“ 私自下山你可知错？”“ 知。” 竹寒答完有些哽咽道：“ 关城犯下了错，师父可会谅我？宗法可会谅我？” 程善提着禅杖上前，双手握住，杖尾打在伏地的竹寒背上，声音无比痛心：“ 为何要犯错？我谅了你，天师却记下你。” 他闷哼，忍住了叫喊，默默承受。又一杖打在身上：“ 你抬头仰望面前的神像，他正看着你，无论你走到何处，他都庇佑着你，可你怎能辜负他的心，做出违矩之事啊？” 连着十杖打下，殿门外已经聚集了好些年轻弟子看着，不解缘由，自也不敢问。蓝色衣衫下是青紫打痕斑驳的背，要庆幸程善年纪已大，帐下又是他最小且最寄予厚望的弟子，只使了八成力。竹寒得以喘息缓解，身体趴伏着，头却扭了过去，双唇发白，额间汗水布满，将将看着程善金色衣摆的宗主长袍。他语气固执，问道：“ 神便从未犯过错吗？” 程善大怒，又抡起杖打下去，边打边气急地训斥道：“ 孽徒，满口胡言，正殿之中竟说这般放荡之词。可是清觉宗外风光过盛，你已然迷了心智，为师痛心，痛心至极啊。” 人皆不完美，但神完美，又或是尊神修行的弟子一想他完美，因而又哪里容得神被质疑。庆幸几个师兄赶来拉开了程善，老师父真真动了怒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赶紧被搀到疗房休息。外面看热闹的弟子皆被罚了抄书四散去，大殿又恢复安静，只受伤的竹寒仍旧一动不动，他仿佛被施了咒静止了，可无人知道他心中所想所结。第一次他主动想见见阿音，可他绝不会去找他，只当他今日是否会来寺中。 不来也好，来了便给我讲讲寻常人的事，再不然寻常鬼也可。 正殿屋脊上药叉叹气，起身牵去了阴司。不多时，长安城郊外开始下起蒙蒙细雨，今日亦不是特殊的拜忏日，因而并没有香客选择此时上山。可灰衫女子迎风而立，她激进同烟雨混杂在一起，身形太过纤细消瘦，被吹得有些摇晃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